爱生活，肩上力量紧紧握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星光音乐时间，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为你带来这个周五晚上最暖心的问候。谢谢你的爱这首歌曲最初创作的时候呢，是一大堆人在吃饭的场合，周志平口头邀请林秋离帮刘德华写一首歌曲，那个时候林秋离满口答应，然后回家之后就把这件事给忘了。两个月以后，林秋离接到周志平的电话，说正在准备搭车到机场，顺道经过林秋离家，让他把给刘德华写好的歌准备好。电话一挂，林秋离呢跟正在拖地的熊美玲就说赶紧写刘德华的歌啊，然后两个人前后不过40分钟就制作出了小样。谢谢你的爱。 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，你不懂我伤有多深，要剥开伤口总是很残忍，劝你别做痴心人，多情暂且保留几分。不喜欢孤独，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，这分明是一种痛苦，在人在万丈红尘中啊，找个人爱我。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，你开始脆弱，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存在像一颗尘埃，还是会带给你伤害，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存在在你的未来，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。相处，这分明是一种痛苦，在人多时候最沉默，笑容也寂寞，在万丈红尘中啊，找个人爱我。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，你开始坠落，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存在像一颗尘埃，还是会带给你伤害，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存在你的未来，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。

久，头晕目眩发抖，希冀每分钟，生命我不完整，我只想梦游，弹不出那几个音符，心变乱了。你带走所有线索，只留下坎坷，那么大的江湖我怎么度过？都说思念有尽头，为何尽头只有我？就一抹微光足够照亮以后，你给我的我都记得，我守护的你不放了，坏掉的承诺换双手握。 现在是21:14。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，品味1033，三河圣公最美的声音。恒业金堂59黄金，终身换隆重上市，不限时不限次，零折旧，买黄金就买恒业59金 MLE 超级分界，8月26日三河首发，空中飞人撒钻戒，500枚钻戒免费送，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。咨询热线400-800-5620。 爸，家里还有万户金豆天然水吧？要不要我带一箱回去？ 低钠低矿化，天然弱碱性，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，万户金豆好喝的天然水。订购电话400-001-8889，400-001-8889。万户金豆近万家，健康相伴你我他。 向远方来生活，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星光音乐时间，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，在这个周五的夜晚，继续用歌声和你温暖相伴。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震岳自己来作词作曲的一首《小雨》。 总有些惊奇的际遇，比方说当我遇见你，你那双温柔剔透的眼睛出现在我梦里，我的爱就像一片云，在你的天空无处停，多渴望化成阵阵的小雨，滋润你心中的土地。不管未来会怎么样，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。不管结局会怎么样，至少想念的人是你。我不会把它当作游戏，因为我真心对你。总有些话是不能提，怕你会掉入选择题，我把情感自私的那一面隐藏在黑夜里。我的爱就像一酒，在你的心湖无处停，寻寻觅觅一个美丽的港湾，希望不再流浪飘荡。

寂寞。从来未曾犯过什么错，青春岁月度过，多少真情真心错过。聪明看世界，糊涂一颗心，我要付出所有的感情，只要你肯说温柔，只为我明白我在寻找什么。聪明看世界，糊涂一颗心，会去研究所有的乌云，只要你肯说永远陪伴我，因为有你一生快活。 21:29，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锦卫1033，风和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，在这个周五的夜晚继续用歌声和你温暖相伴。比比周笔畅为电影《重生爱人》演唱的主题曲《若不是那次夜空》，这首歌由小柯来词曲创作。 若不是那次夜空突然的有了繁星，我说有一颗是你，会不会今天我们还在一起，偶尔会谈起你我的相遇，把相遇放到今天，你是否还会爱我，我是否还会爱你，回忆原美好如今也心酸，想把你忘记你越来越清晰，若不是你突然离开，我还不知道我是那么那么的爱你， 是为了什么？因为我刚好遇见你，留下足迹在美丽，风吹花落的忧郁，因为不想分离，因为刚好遇见你，留下十年的期许，如果再相遇，我想我会记得你，星星还亮着。

秒钟会是永恒，也许我的心碎成粉。变得有点冷，你说让你回去你好困，山顶下的大城市有点冷。相爱是一种气温，冷热没有谁可以保证，你那种眼神全靠我是爱的亡魂。怎么可能，原来爱情可以那么狠。你说再见情人，或许你比好伤心的替你开一个门，泪往心里吞。我心爱的女人再也不问她的男人的灵魂，我是你第一号伤心人，我站在风里等另一个早晨。也许那一秒钟会是永恒，也许我的心碎成粉。我是你第一号伤心人，替你开一个门，泪往心里吞。心爱的女人再也不问她的男人的灵魂，我是你第一个伤心人，我站在风里等另一个早晨。也许那一秒钟会是永恒，也许我的心碎成粉。 迪克牛仔的歌就是适合用来嘶吼一下，对不对？很适合用来发泄一下内心的情绪。这是他的一首《第一号伤心人》，收录在我这个你不爱的人专辑当中。这里是星光音乐时间，我是最温暖的长颈鹿，感谢你的分享和陪伴。明晚七点我们不见不散吧。 刚知道好炽热，刚好是你经过，眼神表现洒脱，却是不自主的该守护该如何，一下子全忘了，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。接下来要怎么做，是言语还是慢动作，还想做不太好说，尴尬症要怎么破，还不如就直接做，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，何止早一点巧合，不算最坏的结果。如果痛太下去了，我不会避躲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，就算有一部分幸福人撞向了地球，没关系，要有你我的地球。 要我从来都没有出现嗜好，就是照顾那个理想一直慢慢变老，自从你给我几分生活是你的依靠，我的心情就开始慢慢变好。你说你是街角盛开的野蔷薇，而我傻傻知道你是朵玫瑰，就算你被全世界的坏人包围，看我一生朝着你朝他们直追、yeah。 却不自主的该守护该如何，一下子全忘了，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。接下来该怎么做，是言语还是慢动作，好像都不太好说，尴尬症该怎么破，还不如就直接

相思无忧，对我是一种太阳贵的痛。我一腔真情意，总要有个人愿意懂。相思无忧，相思无忧，难为我自己却不能重逢。你走的无影踪，我每个念头都落空。哦哦哦哦哦，你走的无影踪，我每个念头都落空。 现在是22:49。 吃海鲜，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！3天2晚吃住全包，只需199元。精装房，大社区，首付50,000，文森天海，畅享滨海生活。咨询电话：715-5630、139-3048-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“我想海边有个家”。 爸，家里还有万户金豆天然水吧？要不要我带一箱回去？ 低钠、低矿化、天然弱碱性，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。万户金豆，好喝的天然水。订购电话：400-001-8889，400-001-8889。万户金豆就万家，健康相伴，你我他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说我得罪谁了吗？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，只想转个弯，却绕到了飞机场，发现没钱在身上。啊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。他劝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。哦、你还想怎么样？快的我快抓狂，求你帮个忙，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。穿上了白衬衫，那一杯咖啡别在我身上倒翻，不如跑一趟想跟他去看太阳，妙不可言的下场。啊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。走开，他劝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。哦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搞得我快抓狂，求你帮个忙，乌云乌云别找我麻 开始动，让节奏开始转，是谁都能感受，那音符一起玩，我停不下来，我节奏停不下来，从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人期待 ABC 中人民发色节奏是真的帅，很妙的小酷酷的调调是新的色彩，和努力一起来加入 跟着我 歌声多亲切，敏感开始倾斜的一种感觉，感觉多强烈，不需要相接，相同当中总有分别，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slow I can only rock I can only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双脚开始动，当节奏开始转，是谁都能感受，那音符一起玩，我停不下来，我节奏停不下来。 哦，跟着我 Music start， 我双脚开始动，顺着节奏开始转，是谁都能感受，每音符一起玩，我停不下来，我节奏停不下来。Music start， 我双脚开始动，当节奏开始转，是谁都能感受，每音符一起玩，我停不下来，我节奏停不下来。 跟着我。